一切有生物钟逐渐从睡梦中醒来，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有一种情郎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我们的环卫工人，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请记住，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你扔掉的不是纸片，而是文明。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天灵侠王凤任道登城。出了广安门，过了卢沟桥，按照观瞻往下走，一路上也就是小型夜宿饥餐可饮。这就是老人为儿女奔走江湖啊，过爱川关，非止一日，这天呢就走到了川北浮云寺。石老侠一想，我应该到极乐禅林给了义剑客爷请个安去，我们爷俩足有几十年没见了。王凤想到这儿，顺着山道往上走，到了山门前，啪啪啪一叫门，小和尚把门开了。施主，你有事吗？我是黔南客栈，姓王，我叫王凤，来给了义高僧磕头。那您稍后片刻。时间不大呢，这小和尚又出来了。施主，您请吧，方丈有请。王老侠跟着往里走，来到方丈院，进了方丈室，王凤跪倒在地，给了义高僧磕头。剑客爷在上，晚生王凤参见。起来，起来吧。当年你尚在中年呐，而今也成了皓首苍翁了，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锦绣年华如同流水一样啊。王凤啊，你现在该什么呢？王凤站起来了。老侠客，我在胡儿山下黑熊镇开了个黔南客栈，跟我闺女妇女相依为命，以乐万年。弥陀佛，像你出身绿林，到老了都有出尘之想啊，可谓在家的出家人呐、啊。可 说是我的二师兄了因和尚在剑山之内推波助澜，助纣为虐呀。啊，他怎么能保着英王反抗朝廷呢？他是出家人，倒有在家人的心思。老僧跟我的师兄了然高僧几次去劝他，他执迷不悟，真所谓慧性者迷。哎，方峰啊，你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高僧，弟子为了女儿的婚事到成都府钦差大人的公馆。哎呦，你要去公馆呐？好啊好啊，太好了。老僧想啊，既然皇上传下旨意命年羹尧去查办剑山，到四川去赈济灾民，这剑山的君臣绝不会善罢甘休。倘若有了因这样的人到公馆去行刺年羹尧，我想年大人身旁的侠客义士如果防范不及，大人可就有了危险了。啊，剑山上可有几位高人呐？你既然去，王峰啊，你不如暗入公馆，在年大人身旁隐蔽起来，倘若这剑山来了，来了高人了，要刺杀年大人，他们的能耐就得不小啊。如果这刺客的本事要超过你，你在明处不行，你要在暗处隐藏，就可能出奇制胜，使大人化险为夷。你看我这个办法如何呀？剑客爷，你说的太对了，我既然去，我就按您的话办，我暗中观察，即便被年大人发现了，我这有王爷的书信，我想也无关紧要。好吧，你去吧。如果你进川保护年大人，你要涉险，老僧我绝不能坐视。剑客爷，您放心，我闻料事能重者智也，尽心谋国者忠也，临难不避者勇也，杀身救国者仁也，晚生一定为国家效劳。好，太好了，你是一片善心呐，在我这儿住几天吧。老高僧呢就留着王凤在这儿住了两天，王凤告辞下山了，直接告奔成都公馆，每天晚上都来，还真没人发现。王凤心说了义高僧料事如神呐，年大人的公馆这些侠客确实有些懈怠了，年大人这么晚睡觉，长着灯光，这不是引刺客来吗？所以王凤就隐身观察，有时候在浴室，有时候在厕所，有时候在床底下，有时候在桌子底下，没想到莫取与修还真来了。王老侠在桌子底下藏着，有心出来。他可知道莫奇与修本事太大，我死了大人也保不住啊，干脆我在这桌子底下等待时机。可巧莫奇与修一抬腿，王老侠借机会把他拿住了。王老侠给他吃了药，连根源就问呢，说你给他吃了什么药？王老侠说这叫抽筋散，还有个俗名叫耗子药。说到这儿，云中侠合力出来了，一抱拳，王爷，我给您说件事儿。王爷一听可了不得了，那么云中侠合力说的是什么事儿？因为云中侠合力啊，原来没事的时候老到大相国寺去找了然和尚下棋，这老和尚呢下完棋有时候就跟云中侠合力聊天，他告诉何二爷，我告诉你哪儿哪儿有高人。他跟合力说什么呢？ 他告诉云中侠，我告诉你，打箭炉洪佑寺住着一位老高僧，那可是我的长辈啊。嘿呦，云中侠一听，您就可以的了，您的长辈老高僧，您快给我讲。我告诉你，我这长辈啊，他们哥仨，第一位是成都府福佑寺托凡长老方正伦，第二位呢是考城县云迷山灵佑寺托元长老朱开江，第三位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洪佑寺托陈长老朱文善，他号叫湛元。最近呐，托陈长老到开封城南145里地的安乐村去了。老前辈上那儿干嘛去了？嘿，这安乐村呢有座张仙庙。哦，云中侠合理知道这件事儿。这个张仙呢，姓张，叫张远霄，是四川眉山人，五代的时候修道进了青城山，在这山中遇见一个四只眼的老人，这个老人呢就传给张仙打这弹弓子，据说留下了一张邪弹像。这像落到哪儿了呢？落到蜀主孟昶手里了，给收藏起来了。后来宋太祖派大将曹彬去灭蜀，花蕊夫人就带这张像进了汴梁了，就把像呈给太祖了，这事儿就传到天下了。安乐村呢，因为出这么一张仙，所以盖了一座张仙庙，据说挺神的。因为张仙用这弹弓子打过天狗，保护小孩，所以说到这儿来拜庙能够立子。后来当地的人盖好了庙呢，就把这托陈长老给请去了，让他入主张仙庙。这位托陈和尚在三宝界内辈分非常高，而且武艺通全了，据说没人比了。他是大明朝的后人，而且是明朝朱家皇上的本家。后来明朝灭亡之后，他隐姓瞒名攻读学问，在顺治三年的时候他得了功名了，做过一任清江府的知府，名气特别好，两袖清风，爱民如子，而且能治理地方。他这才能啊，甭说当知府，就是当当朝的宰相都有富裕。等三年任满回家了，看破红尘了，得了，我不干了，也就这么回事，出家当了和尚了。这云中侠何力呢，就把这些事儿跟老高僧说了。老高僧一笑，我说云中侠呀，那这托陈长老后来呢？后来我可就不知道了。我告诉你，你知道他这本事在哪儿学的吗？弟子不知，你听着我告诉你，托陈长老啊，出家当了和尚，托陈和尚他不大呀，所以云游四海，他想找高人学本事。这年呢，就走到长白山下，他就看见一座破庙。我听说过呀，老高僧啊，是不是一座关帝庙？你看我一说你就知道，那你往下说吧，下边弟子不知道了。不知道啊，别大言，听我告诉你。他到庙里去挂单休息，这庙里的方丈啊40多岁，托陈和尚就问他，师兄啊，你跪上下怎么称呼啊？弥陀佛，贫僧名叫沙城。托陈就问他说，师兄，在这深山老峪之中有没有得道的高僧？我想学能耐。哎，这沙城一摇头，师兄啊，这出家人能有什么本事？咱们呢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什么高僧啊，那全都是骗人的。托陈和尚一听啊，知道沙城是个俗人，跟自己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就没理他。晚上住在一间空闲的屋子里休息。 这屋子挺破，抬头能看见星星月亮。脱身和尚躺在床上，哎，抬头一看，月满山川，万籁寂静，睡不着啊。溜溜达达就出来了，走出庙去，信步闲游，往前走着，放眼四周，就觉得心旷神怡。突然间就发现前边树林这里有灯光，怎么这么亮啊？和尚慢慢的穿过树林的往前一看，前面是五个山头，这五个山头笔管条直，插入云端很高，这灯光呢是在灯中间的山底下。脱尘和尚往前走，走到这灯光前一看，是个山洞，就在这洞口上有个宗团，上边坐着一个老和尚，岁数太大了，猜不出多大年纪了。老高僧长得瘦小枯干，肉皮都成了皱纹了，这长眉毛都长到唇边，穿着破僧袍，光着脚，穿着两只破鞋，肉皮都是黑的，这胳膊跟麻将杆似的，粘皮都搭得挺长，手伸出来跟炭条似的。汗下无须，他就看见脱尘和尚来了。他看见脱尘朱文善来了，哎，这个老比丘两只眼睛慢慢的合上了。脱尘和尚朱文善心说，这是个老比丘僧啊，世外的高人呐、啊。这老比丘啊，都说老比丘，这老比丘就等于有仙风道骨了，跟半个神仙似的。朱文善知道这位老比丘是世外高人，就跪在洞口外，一声都没原因。时间长了，磕膝盖都疼了，腰也酸，腿也麻了，好容易耗到东方发小了。这位老比丘微微的睁开双眼，弥陀佛和尚，你这是何意呀？弟子愿拜您为师。哎呀，和尚，你错投师门了，老僧无一技之长啊。弟子愿拜师门，请恩师收纳才是。好，既然如此，你就起来吧。这个老比丘就把脱尘和尚朱文善带到洞里头，到里边脱尘才知道，哎呦，里边是冬暖夏凉。老和尚问清楚了，从这天起脱尘就正式拜师。这个老和尚可是三宝门中最高尚的人物了。朱文善跟着老比丘学习吐纳之术，上乘的武艺，光阴荏苒，日月如流，到了康熙年间了。老和尚叫脱尘，你呀，关内游历去吧，不说话了。脱尘就跪下了，师父，您让我走，我就得走。请问您上下怎么称呼？弟子也应该知道啊。为师啊，名叫义空，沙门之内我只有两个师兄，虚空虚相，他们的弟子袁达化，将来你要遇见叫他师兄。老比丘不说话了，朱文善记在心里头了，我遇见袁达化，他是我师父两个师兄的徒弟，我这两个师伯，一个是虚空，一个是虚相，我要看见袁大化，我管他叫师兄，记在心里了。下了山之后，到关南闯荡江湖，在江湖上就遇见托凡长老方正伦，还有托元长老朱开江，论起来他们可是师兄弟啊，所以师兄三人联袂江湖，人称三托僧，是世外高贤呐、那是高贤，是隐士啊。老哥仨分别住在灵佑寺、福佑寺和洪佑寺。后来托尘高僧被人请到张贤庙，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老高僧，我可得去，我必须到张仙庙去拜望老高僧。 嘿嘿，你这人呐，说去就去，一游天下，你说你碰了多少回钉子了？那你就去吧。 这云中侠何力带着假龙缺刀就奔了安乐村了。他离家往前走，走出七十里地来，天晚了。按说何老侠走黑道呢，家常便饭，他不怕。他走着走着，看见前面黑压压一片树林子，他就发现在树林的旁边这有个黑乎乎的东西，也搭着阴天，什么都看不见。这何二爷回手一拉刀，把刀亮出来了，电不灵要飞身想过去，到跟前了一看是个人。这个人一看老侠和爷亮刀了，他再黑这刀他这一闪呢，把他吓坏了，跪在地上磕头，好二爷饶命，好二爷饶命。何力一看这个人三十多岁，特别害怕，浑身的哆嗦呀。别害怕，云中侠何力就把刀如撬了，我问你怎么回事啊？ 老爷爷，我是东昌府的人，做小买卖的，天黑了我走到西边那村叫上河铺，那儿有个王家老店，就在东口那儿了。伙计把我让到东院住在西屋，我要了二两酒，要点菜，还没送来呢，我呢想接手，我就出来了，走到北屋后边，我听见里边有人说话。这人说：“刘二啊，西屋里这人呐是个孤行客人，你多下点耗子药，他身上准带着银子呢。我刚才呀，瞧他走到鞋底下带土，我听完吓坏了，我回到屋中赶紧背起小包袱就逃出来了，碰见您了，爷爷，您干嘛给我亮刀？” 哦，云中侠何力听明白了，我问你，你姓什么？ 小子，我姓冯，叫冯和。 好吧，你就在这待着，别走，啊，哎。何力直接就进了村子了。来到王家老店，伙计一听外边脚步声音，就出来迎接呀。哟，客爷，您住店吗？啊，住店，您请。就把云中侠何力带到跨院东房。何力往这一坐，要酒要菜，时间不大，伙计给端上来了。老侠可心说，把耗子药给我端来了。斟上酒，云中侠借着灯光一看，酒瓶上有一层白毛，白茸茸的。嘿嘿，侠客爷心说这就是耗子药啊。他站起来了，站在门后头，一会儿这伙计进来了，老侠一抬腿，啪的一下，扑通就把这伙计给踹趴下了，亮出刀来，擦楞一道寒光。别说话，说话就宰了你。 哎呦，老爷子，跟您说，害人的不是我，我们呢，连雪亮先生一共七位呢，就是我们掌柜的害人。 你叫什么？ 我叫岳四。我们掌柜的哥俩，老大呀，人称鬼见愁，神鼠王元；老二啊，就是我们掌柜的，人称千里神行串地鼠，我叫王顺。他们家配着独门药叫抽筋散，因为他们俩外号都叫耗子，所以呢大家伙都管他们叫耗子药。 哦，他哥哥现在何处？ 他哥哥在云南胡儿山下黑熊镇开了个钱囊客栈。跟您说，他的药啊是他爷爷传给他爸爸的，他爸爸死了又传给他们哥俩了，净害人。 你说的都是实情吗？ 老爷子，我不敢骗您。 你们掌柜的王顺呢？ 就在北屋呢。 刘四儿，你受点委屈，我先把你捆上，回来我再放你。 没办法，捆吧。 云中侠何力就把刘四四马倒窜蹄给捆上了，要撕了一块底筋把他嘴堵上了，然后吹了灯飞身行上房了。到了北屋后窗，他往里边一看，这王顺呢正在屋里站着呢。老侠客爷下了房了，推门就进来了。王顺， 干什么呢？他要回头。这云中侠呢，拿着中指跟拇指一掐他的后脖梗子，往起滴了，哎，跟滴了脑笼子似的，滴了起来，往外要走，到了牲口棚了。王帅，你天天害人，今天可害到头了。这右手滴了着呢，拿这左手刀往上一抹，就把这王顺恶贯满盈的人杀了，然后回来把刘四的绑绳解开。 侠客爷， 别害怕，我已然把你们掌棍的王顺给杀了，你把先生跟伙计们全都叫来。这几个人全都出来了，云中侠一看整齐个，把情况一说，让这刘四当掌柜的。您把王顺这抽筋伞都拿出来吧，把这抽筋伞全拿出来了，来，拿水泡了，挖坑，拿水一泡，这药就解了。挖好了坑了，把这药一埋，没事了。云中侠合理心说，那儿还有一位呢，我得上云南去杀给王顺的哥哥，下回再说。 拥抱的时候心情有点痛，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别对我抱歉，也总觉得对我亏欠，现在他在你的身边，就对他好一点。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遇见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还是回到了原点。总有那一天相遇的瞬间，决定那些冷漠的从前已走远。别对我，总觉得对我亏欠，现在谁在你的身边，就对谁好一点。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约定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永远。 生命早已就爬上了来，管谁料明年还是一样的开。我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镜，通古至今，评书吟歌。1033广播书城。 上回书说到云中侠何力把这坏人王胜给杀了，他剩下的耗子药呢用水给泡了，没效用了，却给埋了，让伙计刘四当了掌柜的，要把这冯和叫回来让他住店，这个店就算平安无事了。这刘四呢就跟云中侠说，老侠客爷呀，您把王胜给杀了，咱们这儿没事了，这王元要来了怎么办呢？您可不能走。你放心吧，没关系啊，我呢到云南，我把这王元杀了，免得他用这耗子药再害人，那我们可就谢谢您了。何老侠呢由打上河铺起身就奔了云南胡儿山了。到了山底下跟人一打听啊，这黔南客栈的掌柜的是天灵侠王凤，而且对待客人特别好，这店呐每天都住得满满的。原来这掌柜的王元呢得暴病死了，云中侠何力就明白了，虽然不知道是天灵侠王凤杀的，但是他知道肯定是王凤管的这件事儿。这个坏蛋掌柜的王元呐已然被除掉了，传出去是得暴病死了。那么何二爷就放心了，这样呢就离开胡儿山回归河南老家。今天呢在钦差大人年羹尧面前听老侠客说这耗子药，云中侠何力这才出来把以往的经过说了。好啊，老侠客王凤也把前面的情况说了。因为这天灵侠王凤呢他是金陵人，行侠作义到了云南，听说黑熊镇黔南客栈的掌柜的王元老杀这过往的行人，使的是一种叫耗子药的东西，王老侠为民除害，晚上呢就暗入黔南客栈，他到各处窥探，到了后院北屋一看，窗户外头都有灯光，肯定屋里边有人，所以呢他在这后窗户秒一目往里看，就瞧一个瘦小枯干50来岁的人，长得尖嘴猴腮，满脸的奸诈，非常的凶恶，在他面前呢站着一个五官端正20来岁的年轻人。老侠客在外边听着，就听这年轻人跟这尖嘴猴腮的人说，大叔，我是您的亲侄子，常言说得好，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您要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家祖传配的耗子药啊，我爷爷传给我伯父了，我伯父呢又传给您跟我二叔了，你们老用这种药害人害死多少了，您没儿子非把这耗子药传给我，我可不敢，我绝不能害人，缺德还传辈呢。大叔啊，您应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了，别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了啊， 不敢前非吧。这武林中的侠义多如牛毛啊，万一哪位侠客也走到咱们这儿要为民除害，到那时候要杀您，您后悔可就晚了。我老劝您，您就是不听，您怎么老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啊？啊，嘿小子，你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啊！咱们家祖宗三代了就是以害人为生，你怎么长大的？吃什么饭长大的？告诉你，吃耗子药饭长大的，害死的那叫情屈命不屈。你不让我干，除非我死了，你断我的财源，小子，由不得你。你不嚼啊，我抱个儿子让他嚼。你不让我干，美的你。这王凤听明白了，抽身行出来，到了店门口了。伙计，哎呦，可以，朱店有店房吗？有啊，可以，您往里边请。伙计呢，就陪着老侠客爷进来，到了东院北房三间。天灵侠王凤一看，这三间房挺宽敞，也挺干净。靠东边是火炕，上边放着呢矮脚的饭桌。老侠客爷让伙计伺候着，洗脸漱口，他瞧着，往四外观察，什么动静都没有。然后呢就要了酒，要了菜，等伙计端上来一看呢，没毛病。天灵侠王凤久走江湖，他看得出来呀。一会儿的功夫，这伙计呢端了一盘香椿拌豆腐。老爷子，这是我们掌柜的孝敬您的。嘿嘿，天灵侠王凤心说，这耗子要来了。好啊，哈哈哈，谢谢呀、啊，我跟你们掌柜的不认识，还送我一盘拌豆腐，新鲜，我可爱吃啊。这样吧，没见过你们掌柜的，交个朋友啊，把你们掌柜的请来，我当面致谢。伙计答应了。时间不大，外边这掌柜的乐着就来了。哎呦，老朋友，敬你一盘豆腐不算什么，还要道谢呢啊。哈哈哈，您是我们店里的老主顾了，我们这店是远近驰名，你以后多关照多照顾。老爷子，您慢慢的喝。话音落，这掌柜也进来了。天灵侠摇了摇头，掌柜的，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您落座，这会儿您没事吧？ 啊，没事没事。 好吧，那咱们一块吃一块喝啊，这账呢就落在我的头上，您是掌柜的，我请您喝顿酒。哎呦，老爷子，这怎么孝敬您的啊？您吃着，我还有事儿呢。他转身行刚要走，老侠客爷一纵身，蹭的一下就跑到这掌柜的前头了，回手一拉刀，蹭啦啦就在这掌柜的面前那么一晃。王源呐、啊，你害了多少人了？你的侄子劝你，你不改呀、啊！看来你害人是铁了心了。来，你把那盘豆腐吃了，我才让你走呢！不吃我就宰了你！啊！王源他不害怕，因为他这耗子要有解，只要吃下去，喝一口凉水，吃多少耗子药，也不管事儿。好，老爷子。您是不是听了别人说坏话了啊？您瞧瞧我开店挣的俩钱啊，他们生气，结果满天下这臭物。我告诉您，我这店里什么吃的都没毛病。您瞧，我把这吃了。他端起这盘子，拿手一呼噜呼噜呼噜全吃了。您瞧，我吃了吧？说到这儿，蹭了一下，他要出去。那老侠客爷多大的经验呢、啊、心说这小子敢吃，他就有解药啊，他解药没在身上带着，我呀不能让他吃这解药去，所以拿刀一拦他。你坐下啊。 不坐下，我宰了你。这口刀就压在王元的肩膀上了。这王元呢，他没有把式啊。王元心说，坏了，我遇见行家了。这老小子他知道啊，只能在这坐着。一会儿的功夫，药力就发作了。这是未曾害人先害己。一会儿的功夫，这王元浑身哆嗦，五官挪位，往里就抽啊，气若游丝，死了。老侠客也把伙计叫来了。伙计一看就傻了，刘老爷子，跑进他们可都是好人啊！你放心，好人我不杀。你们掌柜的侄子叫什么呀？ 叫王安， 把他叫来。哎，一会儿的功夫，伙计把王安叫来了。老爷子，这王安一看明白了，老爷子，这是我叔他不好，我劝他不听啊，现在他死了。嗯，这耗子药我告诉您，还有一个人能配，就是我二叔王顺，在开封东南上河铺也开了个店。老侠客爷呀，你想办法把我二叔也给杀了吧，不然的话他们净害人。好吧，你把伙计们全叫来。伙计先生全来了，老侠客爷爷就让他把王元的尸体搭到村外，挖个深坑给埋了。大家伙全回来了。老侠客爷，您还有吩咐吗？我告诉你们，我姓王，我叫王凤，人称天灵侠。黔南客栈就是我的了，从今往后就是黔南客栈王家老店啊。我也姓王，但是掌柜的咱们得换。我是东家，王安呢，你就当掌柜的。其余的谁也别走啊！你们听我的，公买公卖，不准害人。谁要做出了对不起天理良心的事，我就把他给宰了。然后呢，王放呢就来到贵房了。王安呐，这耗子药还有没有？就这一点了。王安把这耗子药拿出来，老侠客爷一看呢，就这么一点，也就一更迟。老侠客用两层乌金纸，然后呢又用两层白棉纸包了四层，随身的就带好了。老侠客爷回到家中，把女儿素兰也接来。这客店东院呢就作为内宅，后院呢让闺女住，前院是客厅自己住。一切全都安置好了，老侠客爷告诉王安，你呀看着这店，我上上河铺杀你二叔去。那可太谢谢您了，省得他伤天害理呀。老侠客预备盘缠，到了上河铺就住在了王家店。要上酒菜，老侠客也仔细看这菜。伙计在旁边一看乐了，老爷子，您是不是宰王顺来了？不错呀，您别宰了，早让人给宰了。伙计就把云中侠合力杀王顺，让刘四当掌柜的把这耗子药全埋了的事儿，详详细细跟天灵侠说。哦，那么何老侠客呢？上黔南了，黔南客栈呢，去杀给王元去了。嘿，天灵侠心说，云中侠要是到了黔南客栈，准知道是我把王元给宰了。这样呢，老侠客放心了。第二天告辞回归黔南客栈。这包耗子药呢，是老在身旁带着，已然十来年了。没想到今天让莫欺雨修给吃了。云中侠合力说了一半，天灵侠王凤说了一半，大家伙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年羹尧啊，恭恭敬敬给王老侠深施一礼，谢过王老侠客。得嘞，年大人呢，我呀还得给您磕头。您瞧瞧，这有两封信。把两封信拿出来了， 一封是雍亲王胤禛写的，另外一封呢就是八卦山李坤李太极写的。年羹尧一看这信，给海川写的。海川哪儿去了？海川不在呀，就把雍亲王胤禛这封信打开了。天灵侠王凤把情况也说了，两个媒人，一边是八卦山李坤李太极，一边是雍亲王爷。年羹尧一看这封书信很高兴啊，行啊，海川不在呢，这边就由我年羹尧做主了，把刘俊叫来吧。刘俊来了，咱们书不说废话，事情说清楚了。刘俊跪倒磕头给老岳父谢了亲，然后年羹尧传下话来，把成都知府叫来，让他把莫须与修抬走，把莫须与修的梁天池入关。这老道啊就死在半道上了。成都知府禀报大人年羹尧，年羹尧传下话去，把这莫须与修埋到城外锦屏山下刻碑，把他的罪状刻到碑上，昭示天下，让大家伙经过这地方全都知道这是无形剑客莫须与修的坟，要知道他的罪恶。把这些事办完了，年羹尧才摆上酒宴给天灵侠王凤接风，这些侠客们全都在旁边陪着。在酒席宴间，天灵侠王凤呢才把自己面见了一老高僧，高僧嘱咐的话让自己暗中保护年大人的事情说了。年羹尧叹了一口气呀，你说亲师兄弟啊，了一老高僧就能办出这样的事儿来，而了印呢他就助纣为虐，保着英王傅宝臣对抗朝廷啊。正说着话呢，有人进来禀报年羹尧，大人，侯老侠客的八大弟子还有童侠客爷的徒弟甘虎，童侠客爷的师弟于恒于宝元又打杭州来了。哎呦，好啊好啊，老侠客爷您瞧瞧，您的弟子可来了。年羹尧跟谁说话呢？镇东侠侯廷侯振远还有二爷侯杰，这哥俩挺高兴啊，因为自打佟林佟海川一出事，全都仗着山东东昌府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振远还有二爷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侯杰呀，这老哥俩为佟林出了多大的力呀。因为在北京三月三亮标会，蟠桃宫剑山蓬莱岛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带着手下人到北京要夺这十三省的总镖局的镖头，几位老剑客爷全到了，就是董化一没来。这剑山蓬莱岛想夺这镖头没夺到，等松房会散了之后，好多老侠客要够奔杭州，这样呢侯田跟侯杰得八个徒弟带着甘虎带着于恒于宝元也奔了杭州了。现在这哥几个来了，阮和阮碧徐元少府严宝报信侯俊侯玉，这傻小的于恒呢那是佟林的亲师弟呀，是二位老道二位老道长何道元尚道明收的这么一傻小子，会江州赋水性好力大无穷掌中降魔杵。这甘虎呢那是甘家谱无形隐逸侠甘与甘凤池的儿子，拜了佟林了，是佟林的徒弟。 肝火也是力大无穷啊，掌中八棱紫金降魔杵，刺打败了佟林之后，肝火是离不开于恒，这傻叔叔于恒也离不开这肝火，所以这回这些人来了，年羹尧非常高兴，来呀、啊，另摆一桌。那么这些人怎么上这儿来了呢？因为住在杭州，傻小的于恒于宝元老想佟林想哥哥，这样大家伙呢就来到北京，住在北京双龙镖局分号。傻小的着急呀，我找哥哥，没办法，大家伙带着他到北城根来拜见王爷。雍亲王才告诉他们呀，嘿，你师哥奔四川了，保着大人查办剑山蓬莱岛。这些人跟王爷告辞之后呢，阮和呢就带着他们到海川家中，给海川的父亲母亲请了安，然后跟王爷告辞，直接就奔了成都了。咱们说不说废话，哥几个坐这儿吃饱了喝足了，给师傅也磕完头了。年羹尧说，这么办吧，侯二侠呀，现在海川一点消息都没有，你带着他们哥几个到三庄去助阵去吧，帮着三庄打剑山蓬莱岛。好吧，王爷，那我们就走了。二爷侯爵带着这哥几个直接够奔三庄，出来迎接的是佟林的大师兄名臣明兆元，还有志明侠石永杰，这两个人是紫霞庄的双侠。哥俩出来之后，把这爷儿几个接到客厅，二爷侯杰带着小门弟子拜见了三庄的总指挥圣玉圣陶然这老庄主，老庄主也同样摆上酒宴相待。酒席宴上，这名臣一看二爷侯杰不太高兴，侯二侠呀，叫我侯二侠，嘿，我说明大爷呀，你可是佟林的亲师哥，我跟佟林是磕头的把兄弟，怎么来到三庄看不见我兄弟佟林佟海川呢？明臣明兆远就把这事情说了，现在佟林去探剑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二爷侯杰可就急了，那跟佟林什么交情啊？怎么着，海川没了你们不管了？哎，圣玉圣陶然手里胡须摇了摇头，侯老侠客您先别着急，自打佟侠客也进了剑山之后，我们老派人打他，没见到佟侠客爷的尸身，传言呢佟侠客爷仍然在山中隐蔽等候时机，您放心，吉人自有天相，既然奉着钦差大人之命您来了，咱们就商量如何打这剑山蓬莱岛吧。现在莫七雨修一死，剑山就等于塌了半截天呢，咱们应该乘胜攻击，不给剑山一个喘息的机会。好吧，侯二侠满脸的不高兴，点了点头。紫霞庄的双侠之一志明侠石永杰就说了，老庄主啊，要打这剑山咱明天早晨就打，因为莫七雨修死的消息他们未必知道啊，如果咱们打着打着他们派去成都的探子回来禀报剑山，剑山知道莫七雨修大军师一死，人心必乱，咱们趁着他们军心不齐，事无斗志，这一下就能打下剑山蓬莱岛。二打剑山下回再说。 成熟的信用。